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 U Radio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来，今天樊素休假啊，然后这个听广播的各位也马上就要迎来五一的长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要休假。香港这边呢，这个五一的假期是放的比较短一点，但是也是有假的，这个希望大家这两天都是千万别给老板抓着偷懒，这个我知道这个放假之前啊主要心思都比较活络，所以说赶紧听一下广播，集中一下精神。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比较硬了，这个是有关香港的这个核心价值啊。一说到香港的核心价值的话，大家基本上就能够想到一个机构，就是 ICAC。这个 ICAC 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的段子说，现在这个 ICAC 本来说是这个廉政公署的缩写，现在呢变成一个英文的一个缩写，叫做 I accept all cash。 好，这个也是说我说错了，是 I can accept cash。 就是现金也收，现金也收。因为这两天呢发现前联署的官员汤显明先生啊，联署的一哥，称之为廉政专员，在自己的任上呢，确切来说在2010年呢是曾经有这个违规宴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联署的这个通常的标准是一宴请的时候一位450港币，哎，但是这个汤一哥呢就是花到了将近1000港币一位啊。然后这两天还陆续的各种的细节，比如说这个酒啊，然后这个带着 茅台酒 没有算进餐费里面去，还有带着自己女朋友出席这个餐会这样的问题。哎，以前大家好像这个 ICAC 是在香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所在啊，现在爆出这么一个新闻，也是让大家大跌眼镜。我们今天呢，首先啊，来连线一位在香港的公务员，哎，是 Stephen 是香港政府的民政事务部门的一位公务员，我们来听一下 Stephen 是怎么看的。Stephen 你好。 你好。 哎，感谢这个接听电话来之前也是有一直关注这个事件。先讲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宴请官员或者说这个公务员之间宴请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以你的自己的了解，这次你们平时出去吃饭的话可以花到多少钱呢？ 这样说吧，如果说是很正式的场合，就是说如果是由政府来出钱来宴请一些其他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说是其他私人机构，或者例如说中联办的官员的话，那么这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要政府出钱的话呢，那就是我午饭的话是350块钱一个人，然后是晚饭的话就是450块钱一个人， 450块钱、350块钱的一个人。那这样的这个宴请的话，是由谁来决定可不可以请呢？比如说我今天，哎，我有一个好朋友，可能这个也是对方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我是不是想请那就可以请呢？要谁同意吗？ 那这样说当然是不可以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公务员事务规例，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部门呢就是有一个叫做部门筹措拨款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筹措拨款的话呢，就是由部门首长或者是副首长来亲自批准这个交出来的开支，但是当然说也需要预留一点的自由度嘛，那所以说我理解就是没有一个特别规定说是什么什么层级的人才可以邀请，但是你邀请了之后，你如果拿回来要部门来要拿回钱的话，那你需要经过部门首长和副首长的这个同意才行，那所以从这一点就卡住了这个申请了。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合规定的话不给你报销。 没错 啊。那这个 Stephen 自己有没有跟参加过招待或者说招待过别人？ 也参加过招待的，例如说我们曾经接待过一些从内地过来的一些参观访问的官员，然后当时就 这个是要上茅台吗？ 那可能当时我们运气不大好，没喝到茅台了。那当时就普通的一个。 还记得是请了吃了什么吗？在哪儿吃的吗？ 哦，就是在一个附近的一个酒楼了。我们就是大约就是普通香港吃那种每个人平均也就是100来块钱的一些点心啊，然后就很普通的招待，也因为是午餐的关系嘛，所以也没有喝酒。 成这个情况而已。 那我想问一下 Stephen 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一些标准啊什么的，是你们在这个公务员入职培训的时候都已经是比较强化的这些概念吗？ 没错，我们在因为我不能说全部公务员都会受到同样培训，我不清楚其他的。 就你自己的经验来说。 对，我自己经验来说的话，我入职第一天就是培训嘛，就是第一天都培训，然后就涵盖比如说政府的架构之类的，然后其中一天就是专门由廉政公署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些关于反贪方面的一些常识，然后这是第一步了，然后到了部门之后呢，那就刚才说的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规则，就是公务员事务规例嘛，但到了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规则，但去了每一个部门之后呢，那部门自己会有相对应的会抽出一些的通知啊，然后一些执行细则这样，所以然后是到每个部门之后，你是需要自己去理解，去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去自己查一下自己部门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样。 那你还记得当时这个联署的官员来给你们培训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吗？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的这个 讲法？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点，就是他说的是当然公众对各种政府官员的廉洁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就要做的比白纸更加白。那他这样呢，就是他举个例子，就是说你除了要事实上你是没有受受任何利益之外，你也要做到被人感觉上你没有受到利益。就这一点，就是 什么叫感觉上没有受？ 这个你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很难去把握这个程度吧？ 什么叫感觉上没有受受利益？ 对，这个就是法规上你没有写得很清楚的。像比如说像这一次廉政公署这个案子吧。 对。 那其实他是没有违如果说是从审计报告揭露出来事实来看的话呢，他未必违反了这个他们部门的守则。比如说他每一个人看上去他的开支其实是符合了政府的规定。 账面上。 对，账面上他符合了规定。但是我问你，你感觉上你觉得他做得好吗？肯定不会吧。 对。 因为就那种利用的灰色地带，然后就那个本来需要批准的他不拿去批准，然后就分开了这个开支的这个账单，所以令他在操作层面上呢，技术上他没有犯规，但是你看上去你觉得很不好，就这个就是说你感觉上不好，所以他当时的培训就是说这个你必须要就是避免了。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自己这个也做的不是太理想。 所以在汤显明的这个事件曝光了之后，我想知道你跟你的同事啊，或者说作为一个公务员，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吗？ 当然我跟同事谈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比较愤怒了，然后也有些惊讶了，因为像刚才说的，是廉署的官员培训的时候跟我们说一大堆关于这个廉政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哪些要注意，哪些不需要注意。但是居然最很讽刺是，他们自己的长官最高负责人也居然犯下了这些一般人都会感觉上是不应该犯下的错误。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联署的这种丑闻嘛，可以说是这是非常不满，然后也觉得很就士气上面多少有点打击了。 士气上面会有打击，但是你会觉得像汤显明这样的这个做法，他钻了一个报销制度的一个空子，或者账面上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空子，这样的做法是一个普遍的吗？你以前有遇到过，你自己经历过有类似的事情吗？ 普遍。 或者你比如说有没有知道你的同事有这样干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是不是可以这样操作？ 如果因为这样说吧，对于牵涉于花出去的公帑这种的话呢，这种的处理的话，一般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政府是花多一块钱或者一分钱的话，跟账目对不上的话，那你跟下来的话，你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需要负责。所以，对于像如果不是说花钱的，像其他的，比如说我放假，然后我应该是事先问老板批准，然后但是我哎呀忘掉了，我回来再事情可不可以？那这种的话也算是。技术上来说你是违规，但是基本上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觉得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到这种花钱的花到公帑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情况我是不认为会很常见了。 你认为它不常见，是你之前会觉得在你的这个同事当中，或者说你服务的这个部门中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我不能说其他人会不会这么做呢，其实我 据你所知。 据我所知，我自己倒是没有， 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啊。如果说分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可以说红线吧。 嗯， 那你吃的你吃了900块钱的，那你多摊了400块钱，但是你后来你担惊受怕，然后你要把想方设法的骗过你上司，那这种为了区的几百块钱的东西，你要犯上一些可能会被像现在的审计署，甚至是可能去廉政公署的这种案子，那是值不值得呢？那我是觉得不值得了。所以一般来说，我自己感觉上也不会太多人会这么做。 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被查到的话？ 那后果是可大可小的。如果往大的来说的话呢，防止贿赂条例的话，其实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任何人像代理人，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联署，就是任何人呢，像代理人，就是说中联办，然后就提供利益，然后来换取未来的一些回报的话，那这里很明显已经犯了这个防止贿赂条例了，那这是最严重的这个情况了。当然，如果说没那么严重的话，像刚才我也提过，像每一个部门都会有对于这个筹措开支这方面有自己的规定了，那就真的视乎每一个部门自己的规定是怎么样，那他到时。看似乎他每一部门自己的规定写的违反的罚则会怎么样，那就是完全是每一个个案来看的。 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怎么样？ 那最严重的后果那肯定是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了。那防止贿赂触犯的话，那就是最高刑罚是罚款50万，然后监禁7年。 你看你这 个 背得很熟啊，是不是当时这个 ICAC 在培训的时候也给你们一些这种恐吓性的例子，让你们非常引以为戒呢？ 他当时当然会拿出，对，我们一般培训都是先从法律着手，就是第一是说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东西，然后这些是在什么香港的什么法律里面有谈到，然后我们下去再来先介绍法律的这个框架，然后再到现实的例子来这样解释。当时我也是最近知道这件 ICT 这件事再做一下功课，再研究一下。当时的背不了这么长时间， 平时执行的比较好，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后果。 所以你们平时都会有这个很强的这种避嫌的意识吗？就是说你觉得有可能有点碰线，你就会干脆就不要去做它。 我们会的，应该说是平常都会把这种相关的法律，然后这种相关的规定都摆在常用的位置。每一次就像是我之前帮忙处理过一些长官的去外国访问的一些支出啊，订机票这上面的订酒店这方面事宜，那当时每一次都是，就算我已经做了十几次，但是我每一次做事情都是在翻一翻的规定，来确保自己这次做的会不会漏了什么东西啊，会不会跟规定有所违反这样。这规则的这个紧跟嘛，算我相信是大部分公务员都会这样。 Steven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汤显明的一部分宴请发生在跟这个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中联办之间啊，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会不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跟内地的机构或者说跟中联办有关而多一分这个其他的色彩？ 我觉得是会的。 怎么说呢？ 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ICAC 的设置呢，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殖民历史的1970年代设立的嘛。那当时他 ICAC 的负责人是港督嘛。 对。 那港督的话，就是每几年就换一届，然后换一届就会回去英国这样。他跟本地的这联络其实是没有这么严密的，就那他是可以就是待在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但是现在的话。就是 ICAC 负责的长就是行政长官嘛，然后行政长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 对。 那现在 ICAC 宴请的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那 他有这个动机去这样做？ 那就这确实是我不能说是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确实是你以前的话，如果在港英政府时代的话，你 ICAC 那如果你要宴请，除非你是宴请英国驻香港的。代表出，但已经是港督了。 对， 当年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渠道来宴请这样的一个宾客，但现在的话，他多了一个渠道，而这些人的话，是跟他的上司，也就是说是行政长官，是很密切的联系的，甚至说某程度上是他的老板。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很明显有一个就是利益冲突的感觉了。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是觉得 是比较明显的，这是在这事件里。 哎，加多一个细节啊，我这个我注意到，一般这个香港人吃饭不太会喝茅台酒的，你们平时有这个用到茅台酒的场合，是不是只有在跟内地的官员吃饭的时候才会用茅台酒？ 可以这么说， 平时自己会喝，就是香港人这个自己宴请之间会喝白酒或者会喝茅台吗？ 我基本上不认识，我们说的白酒都就是西方那种白葡萄酒 啊。 真的喝白酒的话，那除了跟内地来的朋友喝酒，或者是内地来的代表喝酒的话，基本上是本地人是不大会喝的。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基本上上到茅台的时候，这个场桌上就一定有来自内地的朋友了。 我相信99%都是这样吧。 好的，非常感谢 Stephen 啊，这个是来自香港民政事务部门的公务员，谢谢你 Stephen。 好，不用谢， 再见。哎 ，Stephen 说了非常多啊，从这个规则到这个上什么酒跟什么人，我们稍微休息，我们来接下来听一个这个 ICAC 的一个宣传片啊，在香港我们都说我们电台也经常放叫 API， 是政府的一个广告。那 ICAC 呢，就里面是投放了大量的广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则那个 ICAC 的宣传广告呢，是有关鸡蛋的，哎，非常有意思。我们先听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再解释一下给这个不懂广东话的朋友。朋友，这到底播的是什么？ 香港人都有廉洁的核心价值，无论时代怎变，我们深信就算只是一个坏蛋已经足以破坏我们的标准。不理你什么身份什么阶层，贪污腐化绝对不能留下，坚守核心价值，维护廉洁香港。香港一直胜在有你 ICAC。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公务员啊 Stephen 跟我们讲了一些他自己受到入职的时候联署的培训的一些内容。基本上我接触到的香港的公务员或者说这个拥有这样公职身份的这个人，他对于有一些涉及到钱的问题非常小心，包括有一些这个出面会代表政府形象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小心。比如说这个 Stephen 这个今天接受咱们采访之前还跟我这个反复在确认说他到底比如说怎么样来称呼他，因为他要想想他是不是要代表这个政府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给我的一个印象，香港的公务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平时 整个的公务员队伍感觉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对自己的操守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其实也是去了政府的机构，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那今后还是要一起出来吃饭呢。然后他就会说到说啊，吃饭你们要注意哦，如果你们请我，不要超过那个平均人均下来不要超过500块。但实际上，如果大家有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就知道，在香港就是人均500块的一顿饭是很容易就超过500块。 你稍微吃的好点就 非常容易超过。 对，来一点这个贵的海鲜的话，一下就超过500块了。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午饭 Stephen 说350块钱一个人。晚饭450块钱一个人，这个以香港的饮食标准来说，真的不是特别多的一笔钱。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ICAC 的这个宣传广告呢，它说的是说这个腐败啊，就像一个坏蛋， 是 这香港的，就像是一篮子一打鸡蛋，里面只要有一个坏蛋呢，就会令一切啊，就是。等于说是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的这样的感觉，这个广告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在香港。还有同时那一句“香港 胜 在 有 你 和 ICAC”， 哎，这句话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说，已经成为一个香港的旅游宣传了。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是 ICAC 的另外的一个广告，这则广告的名称叫做“化为乌有”。 一个小污点可以破坏你的人生，大污点足以令我们社会的一切化为乌有。拒绝贪污，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哇，这个说的是非常有气势，一个小污点破坏我们的这个人生，大污点是让我们的一切化为乌有。这次的联署专员的这么一个行为，刚才 Stephen 也说了，他 打击到公务员的士气， 对，打击到士气。但是呢，你如果回到事件本身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犯法，对不 对？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前任的联署专员汤显明在宴请的时候呢，花费超过了450块钱的上限，于是呢，他把一些红酒的这个经费呢，报成了礼品费。 对， 在另外一餐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报成了宣传费， 是 报成宣传费。然后呢，那超过其他的部分怎么办呢？因为他自己是老板嘛，他自己给自己批准了。 批准是，我觉得这个香港其实很多人，我想有这个中港交流经验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香港人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比较严格的去按规章制度来办事。 对， 这个就是有我可能内地的一些同事啊， 就会觉得这不灵活， 对，比较死板。但是你看汤显明这次，他就是 比较灵活， 学会了怎么样灵。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那刚才 Stephen 也有提到说这次的这个事件因为是跟中联办的官员去吃饭，所以变得格外的有一些这个事情变得比较微妙。 对， 但是这个一株一木大家相见的时候到底是谁影响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是， 对不对？ 在这一顿饭里面，开始我看新闻报道一说，哎，茅台酒XO， 哎，我就觉得好像我平时跟香港朋友吃饭或者听大家聊这个餐饮经的时候，这两种酒不是很常见，反而呢在内地的餐桌上 XO 跟茅台酒呢是适合这种官式宴请或者公款消费的主力品种。因此刚才我特意问了 Stephen， 我说你们平时公务员吃饭的时候喝不喝白酒？这香港人真的是很少很少喝白酒，茅台酒在香港的销路恐怕不是特别好的。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看那个大家这种，其实内地有很多的人，因为有看过一些 TVB 的剧集嘛，因为廉政公署他们每年是会出一些剧集啊，然后电影啊，来对外宣传自己的这个形象的。 对， 所以内地的很多的人也都知道廉政公署的这样的一个在香港的作用，确保香港的这个作为亚洲最廉洁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大家也希望说，我们内地可以跟香港廉政公署有多一些交流，去学习香港的廉政的经验。 对，廉政公署经常有这个跟内地纪委交流这样的情 况。但是大家没有就忘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种交流也许有可能是 反向的交流， 是反向的，就是内地的一些不好的这种贪污之风啊，可能会把香港联署的官员也给带坏了。 这个说不上是贪污啊，但是比较宽松的标准， 还有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 哎，灵活的处理方式，这个特殊的国情也有的有的时候也会越过罗湖关。这个汤显明这次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啊，就是说他在有一顿饭宴请的时候呢，带上了自己的女朋友。 对，好像是几顿吧。哎，然后，哎，对， 大家就说那这个算什么情况？你的女朋友她不是公职人员。那带来吃饭，我相信在很多场合呢，这个比如说这个比较，特别是大家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哎，你把你老婆带来，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做法是会单独我为我的自己的这个就是非公职人员 自己付钱， 自己付钱。那他没有付这顿钱呢，于是就被追查。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汤显明买一些礼物， 对， 买什么礼物呢？很有香港特色的 曲 奇饼。哎，这个香港在过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是抢手货。 对，过年的时候抢手货，一大铁盒的这个，内地估计很多朋友也吃过，一大铁盒各种这种小饼干啊， 是 这种说贵也不贵啊，这大概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一盒。然后我注意到他很多行程是在和内地的纪委交流的时候送给对方做礼物的这个香港曲奇饼，那这个呢就没有入账，或者说他这个报的方法就有 疑问。他理由说这个食品不算是礼品，但是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内地这个食品安全不太好的时候，食品是非常讨喜的一种礼品。 真的是。好，下次的话我觉得这个香港的官员访问内地的时候送两桶奶粉啊什么的，也可以把它报成食品，这样还可以避免这个礼品的开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位啊，就这次大家一直在说那联署监督香港的廉洁，谁来监督联署呢？那其实在法律或者从制度设计上，香港的这个立法会，香港立法会或者香港的这些民意代表议员们是有监督联署的这个职责的。那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立法会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我们接下来就是听到是陈伟业议员啊，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对这个事件发表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 首先想问一下您，那这次的这个事件里面其实有一个焦点，就是说您认为汤显明他其实有没有必要跟内地的官员和中联办的官员这么频繁的应酬往来呢？ 就香港官员同中联办的接触过去很紧密，但是廉政专员公署同中联办的接触呢其实就没什么需要的，因为中联办的工作涉及到很多内地和中央的关系问题，或者是香港政府和中央的关系问题，但是就完全在这个贪污处理问题方面呢，我看不到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透过中联办做咯。所以汤显明和中联办即是过去五年有成数以十次的犯罪呢，即食饭呢，我觉得这些接触即明显是没有特别的需要，而是可能基于某些人或者是廉政专员自己个人的喜好，而不是工作上的需要咯。 嗯，那您觉得他有这个以权谋私换取政协委员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吗？ 嗱，我谂即系有唔少嘅言论系显示汤显明同中联办咁多个联络，好大机会因为汤显明自己想被委任做政协啦。啊，咁呢一个做法就即系明显系基于个人嘅利益需要，而唔系基于工作上嘅需要咯。 嗯，那其实也有一些议员有担心说他跟这个中联办的官员这么频密的往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案件的这种保密性啊，或者是一些过程，那您会有这方面担心吗？ 至于廉政公署的高层和中联办接触有没有透露任何案件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啦。咁就原则上就唔应该有嘅，因为如果你真係要透露嘅就唔会成家人食饭透露呢啲案情啦。咁如果係真係透露资料嘅，可能有更加机密嘅方法透露呢一个嘅机密嘅资料，就唔会用食饭嘅形式囉。咁我諗食饭嘅形式多数都系关系嘅建立或者系即係炫耀自己嘅身份个性质多啲。即是透露这个机密的资料我不相信愚蠢到整班人一起的时候用吃饭的形式这个传送这个机密资料了。 嗯，那您会因为这次的这个事件是有影响到整个廉政公署的形象吗？嗯，可是那您认为这是汤显明个人的一个事情，还是说其实现在整个廉政公署都有人让有这种担心，就是它是一个整个机构的一个腐化？ 我觉得就不单单廉政公署，我觉得是整个香港政府特别曾荫权管治下的情况呢，因为曾荫权大家都知道他很贪小便宜啦。而在曾荫权这个做特首期间，一些高层的官员家都被廉政公署告紧啦。而这个的汤显明是曾荫权委任的嘛。咁我諗曾荫权委任嘅官员嗰种即係贪念或者係涉贪嘅情况，我諗同佢都係相似囉。即係有咁嘅特首就有咁嘅官员啦。咁所以喺曾荫权管治之下，令到整个香港蒙羞，呢次廉政公署嘅情况我相信有机会只係冰山一角囉。可能曾荫权委任嘅官员亦都会即系日后可能有更加多嘅贪腐嘅即系行为会即系爆出嚟都未定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令人好遗憾嘅，同埋香港有咁嘅特首，有咁样嘅高层官员，呢个系令香港蒙羞咧。这个也都是一个悲剧来的。 以前呢是这个廉政公署来监察政府，那么谁来监督廉政公署呢？难道一直靠传媒吗？您会觉得这个体制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廉政公署这一次被揭露那些吃饭报数的问题呢，有大部分就是由这个审计署政府自己内部审计调查出来啦。咁跟住之后报纸传媒跟呢这问题越爆越多啦。咁所以这个政府内部的审计呢是调查到部分的问题的。咁但廉政公署有一个好大的问题，就是高层人员某些的行为呢是未受监管的。咁我諗呢个係要有所改善啦。咁所以日后呢个审计处喺监察廉政公署，特别係廉政专员嘅使用呢个嘅公帑方面呢，应该係加强啲嘅监管，同埋有 加强内部嘅审批、内部嘅监察咧。咁除此呢个之外，其实行政会议同埋特首都唔受呢个监察嘅。咁所以除咗呢个廉政专员要改善呢一个同埋提高呢个监察之外咧，包括香港嘅特首同埋行政会议亦都系要同样受类似嘅规管咯。因为可能佢哋嘅贪腐问题更加大。但是基于即是不受监管呢，可能即是很多贪腐的行为是没有透露出来的。 嗯，那您觉得这次汤显明的事件对整个香港的形象，香港以前呢在亚洲的这种廉洁的地位，甚至是整个世界廉洁的地位，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 我想这个汤显明这一次的情况是对廉政公署和对香港的管治是一个严重的创伤，这个是无可弥补的伤害来的。因为廉政公署透过即是成四十年才建立到一个很好的声誉，但是被一个的即是贪腐的专员呢就破坏无遗咯，这个伤害是很深的，亦都即系对过去四十年为香港廉政服务同埋争取嘅即系人员嚟讲咧，亦都系唔公道嘅。咁所以呢一次嘅事件对香港嘅伤害系好大咯。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陈伟业啊，对于这一次的前联署专员汤显明的报销事件发表的这么一个看法，他还是说对于香港的这个廉洁地位啊，或者说在国际形象一向是以法治和廉洁著称的香港，这一件事情这两张发票造成了不小的一个冲击。 对，他用的是无可弥补的创伤。 无可弥补，这个真的是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创伤。一个是他也提到了前特首曾荫权的这个贪小便宜的这个事件，这件事情呢已经是特首了，但是当时呢大家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廉政公署没有办法去查特首，因为廉政公署直接向特署负责。好，那个时候廉政公署仍然保持自己的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么一个地位，大家还指望着他。但是现在发现呢，哎，廉政公署的这个老板，哎，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样期待廉署来行使他的这个职能呢？最近我们一直熟悉的一句话，这个说反贪腐叫做老虎苍蝇一起打。 是。 那在香港你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呢，如果以此观之呢，就是光打了苍蝇没有打到老虎。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联署啊，不包括，我觉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你当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个人他权力过大的时候，势必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实联署这两年身上惹的这个是非也有不少，包括之前也有拘捕到三名联署的调查人员。那他们的这个错误是什么呢？是他们在这个因为可能太过急于求成啊，所以在这个与嫌犯的这种对话之中，他们用了一些手段类似于威逼利诱这样子，这个其实在内地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在香港他们就因为这些事情然后被拘捕。所以当你的权力过大的时候，你势必就会想要去，不可能不去用它，权力实在 受到了权力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 这真是厉害啊。这个联署，刚才凯斯提到这个联署呢，这我也是看电影才了解的，联署里面有一个组叫做 L 组L 组很厉害，哎，这个是一个专门调查联署内部调查的这么一个组，动不动就可以把你双规啊！不知道香港没有双规的这个说法，但是联署他自己内部呢也是有这么一个秘密行动小队啊，专门负责查联署自己的。我们在香港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来说这个电影里面的联署。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则 ICAC 的这个 API。这一则 API 呢就很有意思的，还是讲到从前的故事啊。 我是小孩玩阿叉 打波子啊， 打雀仔， 现在没了，我都玩了。有没有扬州手法 走地猪，现在没了。 没，现在乜都没，乜都是以前好。咸水楼收一钱，贪污嚟加咗喺度，全部都翻晒嚟。到时你哋连粥水都冇嚟食，仲喺度饮茶。 好，我们这里听到的是 已经有一点年份的一个比较老的 ICC 的广告啊，大家听得出来这个风格上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最后没有那一句香港胜在有你和 ICC。它内容讲的其实是很有香港特色，一群这个老头啊，在这个茶馆里面吃早茶。哎，有一个人说这是一年不如一年啊，酒精老太啊，这个是说，哎，现在有的现在这个我们有一些菜都已经吃不到了，那以前的日子多好啊。然后另外一位这个老伯就说，哎，以前好，以前有什么好的？以前都是贪污啊，你每天都要上街交保护费，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好的？这个呢，哎，说实话，你跟我这样来说，我恐怕没有太多的经验，但看了那个电影，就是陈奕迅演的这个《金钱帝国》，哎，我真是特别感慨啊，说这个香港以前是这样的。 是，他这个《金钱帝国》就是讲述联署历史的一个故事。然后 金钱帝国 是他当时这个香港的警察，就是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就任何一方权力过大的时候，就会造成的一些问题。那当时香港的警察他们不是没有廉政的这个机制哦，他们是也是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方很类似，他们是警察内部自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自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根本什么也查不出来的，所以到最后呢就成立了这个联署，然后联署跟警察之间的矛盾也是当年很大的一笔矛盾， 也是在电影里面看到被人泼油漆啊，警察上街的抗议啊。那这里就会说到一个很著名的叫做葛百案啊，1973年这个叫 Peter Gober， 香港当时的总警司呢被发现拥有超过430万港币的这个财富，那个时候的港币还是非常值钱的，不像是现在这个相对人民币已经这个贬值了许多。 是，当时还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四大探长， 对， 然后他们当时是因为最后他们都已经在这个联署开展行动之前就是 收到风声， 对，跑到国外去了，所以就最后就是很多人就客死他乡了。 对， 我记得曾经其中有一位吧，最后跟这个港府达成的协议是说，赔给港府1.2亿还是1.3亿的。 哇，那 可是你想， 非常有 钱，对，他在当年就已经可以 1970年代拿到1亿多的港币， 对，但是这个也是2006年达成的协议 啊啊，那现在一亿多也不少， 是是是，就是说你看他当年就可以积攒起来这么大笔的财富， 没错，当时的这个香港的总警司啊，这个总警司自己发现有430万港币，是相当于呢这个他22年警察工作的工资总和的6倍，这个换在内地的话叫做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然后解释不清楚，被限期要求在1星期内之内解释财富来源呢，结果在这个期间呢从香港跑路逃到了英国，后来呢又应该是从英国逃到了西班牙，最后就不敢回去了，因为被这个通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因此呢这个当时反贪污捉葛百的这个运动啊，成为了香港整个市民阶层的反贪的这么一个社会运动，成为然后也是直接推动了最后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说是伦敦方面看不下去了，给香港这边下了巨大的压力，然后有一个反贪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呢 ICC 刚开始成立之初呢也是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看到这个警察说是最后电影结尾的时候出了一行字幕说，香港 90% 几的警察如果你按照那个时候 ICC 的执行标准的话都是有问题的， 是， 那你不可能把你们都抓进去。 当时他们的警察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你不给我小费我就不会去出警可能。 对。 然后这个消防系统也是你不给我小费我就不帮你开水喉去灭火。 啊， 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 就变得很可怕了。 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贪腐，包括护士也是，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不救你这样子。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 ICAC 它不仅仅是抓贪污腐败。他也抓一些，比如说你在有一个很著名的 ICAC 的广告，你在酒楼排队，你插队，你给小费插队，理论上那个收了这个小费的酒店经理，他不是什么公职人员，但是这个也属于这个 ICAC 他打击的这个范围。基本上这种所谓香港经常说不公义的这个事情，很多都是 ICAC 要打击的这个范围，这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一个清洁啊，这么一个过程。这里说一个题外话，《金钱帝国》里面陈奕迅演的这个角色，据说是曾志伟的老爸。 对，曾志伟老爸曾启荣的这个原型，他当时是所谓的这个警察部队的第五号人物，就是除了四大探长， 当时说四大探长很厉害啊。 对，他最后也是在 就客死于台湾了， 逃， 因为他们不能回来，一旦回来就面临的可能就是 牢狱， 不管你有多大年纪了，就是联署的牢狱之灾。 真是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四大探长啊，香港一说四大探长都知道的这个贪污的警长们全部跑路啊，有的跑到国外去，有的跑到这个台湾去，那个时候是没有引渡，所以说呢逃到台湾去就比较的方便。那我们最后来听到的就是这个金钱帝国的一段啊电影原声，这个电影呢非常的经典， ICAC 它的英文版的这个电影的英文版的这个片名呢叫做 I Corrupt All Cops， 也是 ICAC 的另外的一个版本啊，里面是梁家辉演了这个大警察，这个贪污大警察，非常的经典这个形象。 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据估计在1962至1972年之间，贪污的金钱达到当时的100亿港币，相等于现在的5000亿。 这一张是 ICAC 第一张凳，而你们是 ICAC 第一班调查员。 人人都说你是探长之中的好人，做得衰的最少，但是为什么你不肯出来做污点证人？ 我会认，但我不会毒任何人。 他们给不到你，我们 ICAC 可以给到你， 就是做人的尊严。 到时搞到日日劈有私横骗嘢嗰阵，我睇佢咩唔咩得气。 ICAC 会收手啦，老公。 你而家有冇有嘢？唔使听我讲啊！我话俾你听，我要老靓靓条友今晚入屋街。我做错咗啲咩啫？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金钱帝国》里面有一句话，他开头说，在当时香港警察的贪污金额啊，一说达到了100亿港币，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5000亿。 嗯， 全体的这个香港警察贪污的资产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的级别，因此才有了这么一个 ICAC。所以说，可见这个廉洁也不是天生的啊，这也都是要靠后天努力和奋斗出来的。在今天这样的这么一个廉洁的制度在新的一个时期又经历考验。那刚才 Stephen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在公务员层面会注意到的，以前的 ICAC 是向港督负责，港督是由英国女皇直接任命， 对， 因此呢他不，他又不是香港人，所以说他每两年就回这个，他换届了就回到英国去了。然后呢，通常他什么休假啊什么的也都不在香港，因此他跟香港本地社会没有那么强的利益的连结。但是现在呢，特首他是负责领导廉政公署的，他呢就。本身你看特首都是香港人，都是本地 出身，对，他退休之后还是要在香港生活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也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往啊，过去的这个可能在港英时期香港的这些联署的专员，他们都是由已经退休的这个律政司方面的这个人员来担任，那他们相当于联署是他们整个这个仕途上的最后一程，可以说人到 你要保晚节， 对，而且人到一定年纪之后他可能就无所牵挂，也没有什么顾忌的事情了，对。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联署专员，他们在担任完联署专员之后，还要去重返这个政府里面。 比如说这次汤显明， 汤显明他就做了这个政协委员了。那还有之前的，包括说叶刘淑仪啊什么的，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有重新的去进入到港府里面。 是， 这不可能。他可以说他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他要想到说我今后还要在港府工作， 这是一个很得罪人的工作， 我就要留后路，对不对？ 是，这个也是在制度设计上啊，这一次的联署专员的这么一个报销案啊，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现在的架构它来源于97年之前的很多的设置，但是现在的官员的情况已经变了，他的很多利益的动机或者说他做事情的动力已经改变了，那是不是我们因此也要改变这个制度了呢？好了，这个就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待会儿马上进入今天全媒体话题啊，就是香港的很多奶粉的零售商啊，最近在说生意差了很多，有说呢差到90%的生意，那就要求香港政府尽快放开这个奶粉的限购令啊，每人两罐的限购令。同时呢，中国内地的乳业协会说，哎，所有的国产奶粉的这个质量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原话是说啊，叫做婴幼儿的乳粉标准世界最严啊，价格上的进口还要比国产高近一倍。哎，你看这个国产的质量又好，如果价格又便宜的话，你会选择 国产的奶粉吗？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可以直接考虑。我们休息会儿，马上来接听前面。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中国乳业协会的理事长刘美菊小姐说啊，随机抽检25个品牌、13个国产品牌和3个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合格，9个原装进口品牌反而不合格。那国内的品牌，无论是在这个国内的品牌质量都好于进口产品，价格上呢又要比进口的乳这个奶制品呢要便宜近一倍。哎，国产婴儿奶粉质量如果比进口要好，而且又便宜的话，你会选择国产的奶粉吗？我们来问问今天我们的 U Radio 听众们。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一键靠进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电话，是沈小姐。沈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沈小姐，您会选购国产的奶粉吗？ 这个如果说能够买到进口的奶粉的前提下，还是可能会选择这个进口的产品。 嗯，但是国内的进口奶粉还是买得到，只不过质量可能价格比较贵，而且现在您看乳协的这个理事长也说国产的奶粉质量也好，那会促使您去买吗？ 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但是不会太多吧，就是如果能买到进口的还是会买进口的。 还是说到底还是好像不太信任。 也不能信任吧，就是觉得说这个标准，因为国内的这种标准太多了， 嗯， 就觉得就没有任何的冲击力，就也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反正对我而言。 嗯，还是那您可以想得出来什么怎么做才可以说服您去买国产的奶粉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因为国内之前就比如说奶粉呀，这个或者是包括说其他的这种食品安全的事情出现的太多了， 嗯，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这种信任感吧，就是一旦有这种事情，就是就崩塌了之后，我觉得就很难再建立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沈小姐是从哪儿打来？ 在北京。 好，北京的朋友非常感谢。接下来听黄小姐，看看黄小姐愿不愿意买国产奶粉。黄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您会愿意买国产奶粉吗？现在这个乳协的理事长说国产奶粉价格又便宜，质量又好。 对个人来言的话，如果是我给自己喝的话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是给朋友的或者是什么小孩喝的，我觉得还是愿意考虑国外进口奶粉。 为什么呢？ 因为成人的抵抗力强些嘛， 成人抵，所以说你把好的都留给孩子，这个可能有问题的自己来承受。 是的， 这次这个乳协理事长他说的这个质量好的，他其实指的是婴幼儿的奶粉。 哦， 嗯，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如果要给孩子选购奶粉的话，您还是会选择进口品牌吗？ 嗯，对的。 嗯，好，这个。看来有的时候这个信心很难挽回啊！非常感谢这个黄小姐，是从哪儿打来？黄小姐， 我是从香港这里，在九龙城这边。 哦，香港那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应该早问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在香港没错，这个香港呢，这两天我估计买奶粉的这个比较轻松。你看本地的奶粉销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生意都很难做了，因此呢，香港的妈妈们这两天应该比较轻松了。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董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是从天津。 天津的朋友，您这个有考虑给未来的这个太太准备奶粉了吗？现在还是给丈母娘先带一些奶粉作为见面礼？ 倒还没有准备，因为我觉得还是母乳喂养会好一些。 您是母乳喂养的坚持，那您的这个女朋友或者太太支持吗？ 我还没有对象，但是我想，因为我从小就吃奶长大的。吃母乳长大的，挺健康的，所以我觉得 还是没有必要去使用奶粉来作为一个补充。 嗯，那您会把这个母乳喂养作为您找女朋友的一个或者找老婆的一个标准吗？ 嗯，应该不会吧，顺其自然呗。 好，顺其自然，非常感谢这个天津的董先生。董先生是母乳喂养的坚持者，因为自己就是喝母乳长大的，还非常的厉害啊。接下来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哎，吴先生您好，是哪里打来的朋友？ 广州。 哎，广州，哎，好像之前是有打电话进来过，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哎，您这个也是母乳喂养长大的吗？ 有吃奶粉啦。 啊，你有吃奶粉，好，这个那会不会以后比如说考虑再给女朋友建议买国内的奶粉还是进口的奶粉？ 就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我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国产的奶粉吧？ 为什么呢？ 嗯，首先呢，奶粉是孩子的粮食嘛，会关系到孩子的一辈子。 是。 他不是说选一个东西选错了就可以重新再选一次可以改的东西，所以呢要非常慎重。 嗯。 那嗯，第二方面呢，说到这个相关协会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做一个调查，其实它的可信度不高。现在国内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可信度本来就不高，那再加上三鹿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近年来发生这些负面的事件。导致说大家对这个国内的奶品都非常不信任，那相关协会它完全有这个动机，它有可能去联合第三方机构去出台一份有利于国内奶企的一个报告了。 嗯，您觉得他们有可能作假？ 有可能，我觉得是现在报告很多我都不相信了，都已经。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您相信呢？ 啊，对啊，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社会大环境，这个信任的一个摧毁啊，可能只是一瞬间的问题，但是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 嗯，那您现在要是请您给这个中国乳协啊，或者国内的这些奶粉商有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怎么建议呢？ 建议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做起来吧，一点一点的，不要期望一下子通过一个什么报告，通过一个什么手段，可以一下子把这个信任再拉起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 嗯，好，非常感谢广州的吴先生啊，今天咱们的这个男士啊，好像对于这个奶粉行业有比较理性的这个认识，要不然就是坚持母乳喂养，要么呢就是告诫国内的奶粉生产厂家四个字，老老实实。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三D化新闻，我是朱明奇。